目前前三门大街、西二环、西长安街、复兴路、复兴门外大街、东二环、北五环郭家庄桥西向东方向、京密路五环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华梅南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交通管理措施结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相伴。话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哎，人生几大喜事哈，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传统上沿袭下来的，是说比如说失而复得啊。以前不是跟你说我这个耳机不太好用嘛，然后导致我这个就是的状态哈有一点然后呢，失而复得是什么样的感觉？那耳机原本坏了，然后突然在直播间当中呢，又看到了一个跟我那款耳机是一样的耳机，哎，失而复得的喜悦啊！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有哪些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共同来高兴一下哈！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刚刚过去的那场鹅毛大雪，你有没有去赏雪？好，已经到了农历的二月份了哈，今天农历的二月初三了，昨天有没有去剪头发等等？哎，这个周末可说的事情还挺多哈。好，来，官方微信平台为你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如果高兴千万别一人头热乐哈，一定要大家来分享。大家好，这是真的好的啊，也欢迎你把你的这个个人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会扫你，然后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庭，大家庭当中。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各位好朋友准备好啊，一群我已经发过红包了，二群也准备好哈，有想发红包我也不拦着哈，当然欢迎你们来发位置，方便的时候不影响安全行车的情况之下发位置，一群二群的各位好朋友行动起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3月19号星期一，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氢能源跑车1公里只需要0.1元。汽车轮胎到底多久需要更换呢？春季赏花自驾推荐百望山森林公园。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看一下汽车轮胎到底多久应当更换呢？前一阵啊，我把我的这个汽车轮胎才更换了，因为花纹都快没了。哎，走在路上怎么跑偏呢？什么情况？还打滑？哎，太危险了。轮胎的更换周期应当是5万到8万公里，如果开到5万公里以上就该考虑了哈。那8万公里，超过8万公里还没有换轮胎，哎呀，很危险哈。正常情况之下呢，一个轮胎的更换周期是5万到8万公里。轮胎的侧面如果出现裂纹或者鼓包，即使没有达到行驶的里程，为了安全起见，也应当更换。我还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噌一蹭这个马路牙子就一个大鼓包，然后去修理厂说建议您赶快换了吧，这挺危险的啊、哦，真是的。最后我那个轮胎全换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个别裂纹都出现了，哎，这个是很危险的哈。哎，当这个胎纹的深度低于1.6毫米，或者胎纹已经达到磨损指标的标记的时候，必须要更换。 但是要提醒大家，轮胎的有效期为出厂之后的5年。由于橡胶具有老化期，因此不管行驶里程没有达到10万公里，那么如果达到了出厂之后的5年的期限，也应当去更换。你说我这车也没开，就跟家搁着，丢人不人性，有钱任性，在家里搁着，我1公里都没跑，那出了5年也要换轮胎。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Florida Tile Cruise Hangover。第49名，杰克隽逸 The Magical Journey。第48名，大嘴巴，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 第47名，牛奶咖啡，早上好。 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 第46名 ，Call Me Khaled, The Little Things。 Back up, back up, take another chance, don't you mess up, mess up, I don't wanna lose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ot a little bit trash last night, night. I got a little bit wasted. Yeah, yeah. I got a little bit mashed last night, night. I got a little shit-faced. Yeah, yeah. Well. 的嘻哈驻唱歌手 Florida， 还有英国的 R&B 歌手 Ted Cruz 合作的这首 Hangover， 两大高手强强联手哈，是不是这首歌曲呢会有不错的成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I'm only human when I'm laying with you, with you. I can go the distance, but maybe all these blue rainbows and this good enough to show you. 极客俊逸的，听出来是他的声音了吗？奇幻旅程，这首歌曲的旋律很明快，节奏感也很强，热烈密集的鼓点很有感染力和生命力，极客俊逸的声音很高亢，传达出活力和热情，活力和热情来自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欢迎各位好朋友。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新美式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配备 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需6.2秒。完了，这么快？6.2秒，就是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问候一下新朋友小川，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群当中。微信号发过来，每一次对我来说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方便，不过也没有关系哈，阻挡不住我想要加你为好友的热情。当然把你的个人二维码发给我会更加快一些了。还有零距离是我们的新朋友，待会儿加你入群哈。还有特洛伊依然在大同向我们问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老朋友龙航心里话都来指示报道了。菠萝菠萝蜜，好久不见。还有许健，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来这些漂亮的图片。哎呦，我还有在周六下雪那天特别好看的图片，待会儿也发给你们哈。特别是在雪中绽放的玉兰，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少见的哈。玉兰花已经要开了， 然后还飘着鹅毛大雪看赏玉兰，很棒。佳佳、易子鱼、子飞鱼、草草、草草姐，还有幸运草、快乐回旋，还有水制作室，大家好，根根你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so much。大嘴巴，我就是喜欢你。 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哦，是吗？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yeah,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警觉你留下的完美有满你的行为留存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纹身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你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对我热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I'm crazy, 但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我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心理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随意却让着你不会离去 Come on 只想让我变得先回去经历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 一首作品来自大嘴巴的我就是喜欢你刚刚出来副歌部分的时候这真的是把我给吓了一跳啊！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这个相爱的人们的这种幽默诙谐的那种感觉哈天天就想见到你见了之后又吵吵吵然后分开之后呢又想这种小感觉在里面哈大嘴巴呢感觉的他们就是时尚感十足都很有自我风格的组合无论是词曲呢都带有着自己独特的这种幽默诙谐的趣味性而又充满年轻生命活力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早晨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受到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白天最高气温14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偏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赵慧仙2018全新主打单曲《剧透》近日首发，创作才女印子月助力谱写，恋爱旋律加上细腻又充满戏剧化的歌词，唱出了大都市年轻人的爱情盲点。《剧透》是一首温暖又带着深刻意义的歌曲，表达爱情普遍的状况。歌曲着重刻画对爱情抱有热烈渴望的现代男女心情，希望传达给听众在爱情中不要剧透、流言蜚语不去想的温暖含义。近日歌手范丞伟发布新单曲《越是想你心越疼》，唱出了恋人分开后的那份痴缠和伤感，缠绵悱恻的相思，午夜梦回的疼痛让人泪目。歌曲中范丞伟深情缠绵的嗓音，清寂寥落中带着一份刻骨铭心的相思，唯美中带着一丝伤情，百转千回。这首歌让人深陷记忆的漩涡里，唱出了对爱情的不舍，对爱情的执着。据了解 ，Hello Girls 在经过了成员秋云退出组合后，加入了新成员张新杰。该团创建者也是组合队长的张燕西，正式通过 Hello Girls 所属公司对外宣布，组合成员最终落定在四人组。张燕西担任组合队长 ，Tooth 担任组合说唱，张新杰是组合主唱，轩轩是组合忙内。Hello Girls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在经过人员调动，最后敲定四人组后，将会制作出好的作品，陆续发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吉祥寺桥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 无聊是吗？ 还有小磊，还在里头 ，Jesse， 问候一下大家，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做好准备啊，现在要点名了。欢迎你们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在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点名。 陈冠村、乔岩和脚烫头，还有雨香啊，这名字清风明月不论价，红树青山何有诗，好长的名字。还有这是并不敢多说话，你们名字都起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拒绝一切陌生人是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朋友哈、啊，还有一子鱼、雨香，谢谢你的红包，冰姐快翻我呀！愿乘风破万里浪，真真的好吧？你们现在名字都好有诗意啊！还有马尾辫、达姆斯的小强新朋友，还有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啊，青春老董红日什么的就不说了哈。好了，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天呢，正好是赏花的好时节，那么又到一年的花见时节了。百望山的森林公园呢，今天是大家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适合去赏花的地方。百望山森林公园呢，位于北京市颐和园往北3公里，当地人称是望儿山。啊，据说是有一个传说，这样一个故事哈，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嘛，然后母亲盼儿归，就在山顶上一直一直一直盼着孩子回来，就站在山顶，所以这就叫望儿山，也就是百望山的一个传说啦。精密云水渠呢绕山而过，而距离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就是这里了，也是京郊的小西山的风景区之一。据了解呢，百望山呢属于太行山的余脉啊，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脉，因此有着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称。百望山的森林公园内森林非常茂密，植被的覆盖率高达95%以上。等到春天来了，然后慢慢树就绿了，叶子都长出来，哇，就开始感觉一进去就想大口呼吸哈，空气当中含有丰富的负氧离子，素有北京的城市养元之称。那么在百望山的森林公园山花节上，可以欣赏到次第盛开的自然的乡土山花，园内的连翘迎春还有山桃花、二月兰、玉兰等等花卉竞相开放，数量达到30多种，很漂亮。刚才给你推荐的这些哈，连翘啊、迎春啊、山桃花、二月兰还有玉兰，哎，玉兰和迎春现在都已经开了，你可以去看，还有二月兰也开了，山桃花马上也要开了，赶快走起，计划起来吧。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周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Sarah Connor Cold as Ice。第44名，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第43名，方大同梦蝴蝶。第42名，郭靖最美的等候。第41名 Vox Angelique New Soul。 I'm a young soul in this very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what is true an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r face, such a lovely face. I'm thinking about it. emergency. Can't you see the snow and the ice all around me? You know that I freeze. Commit to me. It takes your warming lips and your kiss to defrost me. The ice is breaking、when you walk through. Oh yeah. You know how to keep me rocking on the dance floor. Temperature's rising. Oh yeah. Increasing low. Oh,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tonight. We gotta get together right now. We gotta get together right now. We gotta get together. 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哈，来自 Sarah Connor 的这一首 Cold Advice， 冷热冰霜。其实呢，他在德国乐坛呼风唤雨的时候，他是德国的流行歌手哈，遇到了刚刚从美国转战到德国发展的男艺人 Mac， 两人的一见钟情就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的婚姻也是备受瞩目的，在西班牙的海边浪漫的婚礼，浪漫的场景哈，还有浪漫的新娘和新郎。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在石头上面来弹着钢琴深情的对唱，哇，两位音乐人哈，用这样音乐的方式来举行自己的婚礼，真的是太有纪念意义了。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苦一样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 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么蔷薇的，像写满传说的，为你的永恒展开的，像原野破开自己的，像迎着自由的，为你的刹那出现的。像蝴蝶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钢筋，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飘下原野，到处都在看着你，你你是你的奇迹，你你你你是黄金，到处都是你，你是你。快不能承受的，当渴望都是轰烈的，各种热只能相信的，却不敢相信的，当回忆都是温柔的。一首歌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钢筋，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飘下原野，大众都在是你，你，你是你的奇迹，你，你，你是黄金，到处都是你，你是你。 方大同的《梦蝴蝶》，歌曲在轻柔的气氛之下，有着自在明亮的节奏推送，意境很迷人。方大同呢，是在听到《梁祝》的作品的时候想到这样的主题，而在写完的瞬间忽然觉得很满意，甚至有点骄傲自己也能写出这样一首作品。哦哦，这样优秀的词曲作者还会为自己骄傲和自豪哈。偶尔崇拜一下自己也是必要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决定，你决定，那就好，不让太多的烦恼打扰。时间过很快，我们会老，那就尽情拥抱现在的好。说不重要，放弃的错过的都过了，你是大太阳天的宇宙，你是我最美的歌喉，在对的时候带着最完整的爱来身边陪我，过去怎会经过

又听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Around You。 哎呀，听着这首歌曲动感洗脑哈，再看看 MV 当中的各种造型轮番出镜，配上 Ellen Goulding 的冷漠脸，也是很魔性的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也欢迎各位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报道了哈，来刷存在了，也欢迎您呢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随时进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共同分享生活的点点的小乐趣。同时呢，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给我，或者微信号发给我都可以啊，最好是前者哈。那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北京时间10:02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16年全球的首台常温常压储氢氢能汽车工程样车泰戈号就已经在武汉开跑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常温常压储氢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而去年的12月呢，开沃泰戈号氢能城市客车量产车型在武汉未来科技城正式发布了。专家说呢，目前世界新能源技术在替代能源、环保、储存等等领域展开了研发竞争了，汽车制造呢也在动力和替代能源技术上开始快速转型，氢能便宜、环保等等优势无疑将是未来的终极能源。你在接下来的5到8年时间当中，将会有更多的突破性的技术进展，那我们呢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刻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越丰富，不再留恋彼此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惑雨季的时间都会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据说呢，是林俊杰和金莎在一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的邂逅。哎，林俊杰听到了金莎的倾诉，于是音乐的旋律就在脑海当中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这首很好听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虽然这里没有海滩，没有啊蓝天白云，没有彩虹，但是音乐当中可以让你感受到一切。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来想象一下哈，在海边那样漂亮的海边开着敞篷车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名字就叫做 Rainbow。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太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并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动的感觉， 刹那的视线，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下着雨的天， 半天 压倒所有的感觉，下着雨的夜，下的是谁？ 太多的理由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 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结束的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无可救药的一切，太多一切，太多情节，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No no no no，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张宇听到了袁成杰和邱薇他们家一起男才女貌组合的这首歌曲，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各自单飞了哈，而且发展的也不错，但是呢他们在一起男才女貌这个组合的这个作品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再回味一下的。外滩十八号是专门为袁成杰和邱薇量身定做的，精致到两个人哪个音色更漂亮啊，怎么会更好的表现出我们这个出生地的这个发音哈、啊、方言哈、啊、上海话，听到没有？外滩十八号这首歌曲呢刚推出的时候也确实是在流行乐坛掀起了波澜哈，他说哎呦还可以用这个上海话来唱歌哈，来说唱部分，然后上海话的说唱什么样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体现一下了。好了，继续带出的歌曲来自 TFBOYS 萤火，也是一首特别浪漫的歌曲。我知道你已经到单位现在开始工作了哈，还戴上耳机悄悄听我们节目，没有问题吧？